谢谢， 来来来，走，过来。 OK， 今晚程生上嚟啊！而家第三節嘅今晚嚟敦道證交所，你今晚講啲乜嘢啊？阿健唔該，再說出嚟啦，就大劈炮咁，你講咧依幾日最大嗰件事咧，就係國際專家咧，即係監警會嘅國際專家集體辭職嘅。咁當然有啲小事咧，我哋阿鄭若驊司長就話中央對好關照，喺倫敦訓醫院嗰陣咧，中央咧就派人咧係送一啲小米粥俾佢食喎。質問咧，中央領導人咧保身咧就朝頭早去食小米粥嘅。咁佢講咗之後，可能聽日啲小米就好好賣，唔係手機啊，係啲個個咧識保身嘅買小米粥。我估唔貴嘅，嗱，知道價錢嗰啲唔該寫上嚟啊，香港得賣，絕對唔係啲乜嘢違禁品啊，好嘅，講翻呢度，頭先講到區議會選舉11月24日啊，即係。親建制派差不多全軍覆沒，是慘敗的。葉劉那個新民黨是一直都贏不到的，剩下幾十席，50-60席。我要說回你剛才說過很多種原因，但我就覺得原因 在建制派裏面、藍絲裏面或者中共陣營裏面，太多人口是心非。OK， 即係自欺欺人文化係相當之強嘅，口是心非。你啊，你叫我支持，我梗係支持你，有乜理由唔支持啊？我愛國愛港啊嘛。仲有翻到公司見到你老闆，可能都係藍絲嚟啊嘛。支持，啊梗係支持。但係真係投票嘅時候係另外一件事，係良心票，因為依個投票仍然咧係基本上可以做到係不記名嘅。你點睇咧，程生？係咪佢除咗計錯數120萬票之外，喺整個親共陣營、藍絲陣營裏邊存在一個自欺欺人嘅文化？ 其實你話自欺欺人嘅文化咧，其實歸根到底咧，就係呢、這個佢哋依附嘅呢個政權係一個唔准你講真話嘅政權，呢、這個係關鍵。 嗯。 即係我都話香港回歸之後咧，即係香港回歸到一個極權嘅政體入邊咧，呢個係我哋嘅不幸同埋我哋嘅無奈。不幸就因為睇到你一回歸到一個極權嘅政體嘅時候咧，這個極權政體嘅好多做法一定係會滲到嚟香港嘅，你避免唔到嘅，因為你權力來源變咗嘅時候咧，你一定係受到呢個極權政體嘅一啲運作模式、思想模式啊，呢、這個行為模式一定係受佢影響嘅。呢個係我哋嘅不幸，亦都係我哋嘅無奈。無奈就係話我哋明明睇到香港條路唔係咁走嘅，或者明明睇到林鄭唔應該係咁樣行嘅，但係咧，我哋冇法子去扭轉佢呢個局面，呢個就係我哋不幸，既無奈又不幸。咁但係頭先你講到話，即係建制派係咪自欺欺人咧？嗱，睇嚟又唔係喎， 係 因為咧，林鄭呢、這個 這個條例一出的時候呢，劉聯雄第一個出來說他要司法覆核，是吧？其實你看回個時序， 我差點忘記了 他。你看回個時序，劉聯雄出來反對是早於泛民的動員， 是、 啊、他是一早 就反對。如果你這個體制是健全的，這樣的建制裏面的一個大人物的反對， 大資本家、大地產商， 你都應該聽一下嘛。但是我們建制裏面，我們的體制裏面沒有這個不接受一些不同的聲音。好了，跟著你看到就是說工商界其實都反對啦，否則李家超不用將個條例改嚟改去，改到就曬呢啲工商界的人啦， 改咗九項罪， 改到工商界都勉強同意啦。好啦，到最後石禮謙咧出嚟表態啦，佢從來都由頭到尾佢都冇支持。 係， 到最近何柱國 係。 啊！ 仲整啲嘢俾你嘆， 公開喺 星島 度發炮轟你林鄭， 係 嚇嗱。咁、啊、呢啲咧，即係唔即係話咧，仲有你仲有好笑就係阿麥美娟喎，工聯會嘅麥美娟咧、啊、就閉門咧爆粗鬧呢個 林鄭。 嗱、啊，你睇到咧，其實咧建制派入邊有冇人睇到林鄭咁做唔妥咧？冇誒、有，大家都睇到 係。 大家都看到，但是點解大家看到都不敢發聲呢？ 嗯， 咁呢個咧就係個體制問題啦。即係我哋回歸，我哋唔係回歸去一個講民主、講自由、講人權、講法治嘅國家。我哋回歸去一個極權嘅國家。呢、這個極權嘅國家咧就完全唔尊重民意嘅，佢懂得嘅佢崇拜嘅就是武力。 係。 咁所以嘅時候咧。當你係回歸去好不幸地回歸去一個極權嘅體制入邊嘅時候咧，你變咗你就算體制內有唔同意見嘅人，你都唔敢出聲。 嗯， 呢、這個就係、是、正正就係香港嘅悲哀。所以你話即係呢種話口是心非嘅文化點嚟嘅咧？啲口是心非嘅文化就係因為你回歸咗一個封建極權嘅政治體制啊嘛。嗱、 嗯， 你睇下。這個港英時期大家都說殖民地不好啦，但起碼在港英時期有個葉石欣 是 專門是督這個 港英政府 港英政府的、當時這個六七暴動的時候 是 港英政府鎖了一班 左仔 英國的很多國會議員出聲，然後英國的在英國做總部的 Amnesty International 嗰、那個 國際特赦協會， 國際特赦派人嚟香港視察赤柱監獄有冇一啲即 係 虐待呢個左派囚犯嘅事，然之後國際紅十字會又派人嚟呢個香港嚟監視呢、這個即係、就是、有冇虐待囚犯嘅事。 嗯、 但即係話你香港雖然當時嚟講係一個殖民地體制，理論上佢都可以獨裁㗎，可以專制㗎、嗯。但因為佢嘅母體係一個尊重法治、尊重人權嘅 民主國家 嘅民主國家嘅時候咧，佢本身就對呢個殖民地政府嘅獨裁程度係有所制約。咁、 嗯、 但係香港好不幸。香港回歸是回歸去一個極權的體制，呢、這個極權的體制係唔准你講 真話， 講真話。咁嘅時候咧，建制派入邊好多人都反對呢個逃犯條例嘅，但係大家唔敢公開講、 嗯， 大家唔敢公開講，啊，直到林鄭即係呢個越搞越大鑊嘅時候咧，先至而家大家紛紛出嚟表態，即係罵佢。 嗯、 所以呢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可悲和無奈的地方、 嗯啊、其實呢建制派不是知道林鄭那套東西不行，還有呢你說到大陸極權文化嘛，上面下的指令、啊、仍然叫他們在競選之前最後一剎那都大聲叫止暴制亂，他根本沒有辦法掌握到民情，人根本對你止暴制亂嗰四個字極 端反感。所謂止暴制亂，不是指警察，是指人民，不是叫警察停止暴力，是叫人民停止抗爭。這個絕對是很多人心之中很反感的。我再講多次，哪幾樣東西是做得很反感之一呢？第一，打女人，告訴你，文明社會不可接納。你說我政治不正確，我都要講，打女人，打大肚婆，不可接納，儘管難量化。打捉醫生，打醫生，拉護士，打護士，亦都係喺文明社會裏邊不可接納。依個違反日內瓦公約，中共曾幾何時都係講日內瓦公約，而家自己唔遵守，嗰啲差人全部唔知，左仔全部唔知，嗰啲藍絲全部唔知咩叫日內瓦公約，儘管佢哋識英文。跟住仲有一樣嘢，國泰嘅飛機師同埋空姐。傳統上國泰有些人眼中是郎才女貌的地方，你要打壓飛機師和空姐，你是不是失盡民心？還有香港的社會是中間偏右的，最後你賴到不能賴，要賴李嘉誠，你更加失盡一班有錢的民心。還有中共完全不知道，或者藍絲閉上眼睛不知道，今次的抗爭運動是得到不少中產階級支持，不要自己騙自己。在藍絲的世界裏面，他成為喂個個都是藍絲的、哦、OK， 我個個都是藍絲，在豬的眼中每一隻都是豬來的，告訴你他最多你覺得是高一點的，我們高一點的豬而已，我們不用兩隻腳而已。為何存在直情那個他感染到全部下面的人，所以就失控了，即完全個選舉是失控了。你想都想不到是160萬人出來，在所有中產階級的區你都輸席、OK? 反而有部分可能比較、基層的區你都有機會贏，是所有中產階級你輸了、這個是那個現實，是這麼殘忍的。這些現實喂，北京應該有另外一條渠道的、哦、去掌握這些東西的、哦、他都派成日派人來傾偈的啦，去中環或者跟人傾的，這些找到水那些怎麼想啊？ 其實我很了解他這個所謂收風 的運作。 是 啊， 沒理由成日找人傾偈的、 為什麼這個收風這麼多派這麼多人來收風，結果都掌握不到香港的民情呢、我覺得有幾個問題。第一，收風的人他到來香港的時候，他本身已經帶有很多對香港的成見。什麼成見呢？譬如說、就是、他們 在共產黨經常宣傳的英國佬走的時候一定會留下蘇州市， 一定會留下、 第二呢，就是說呢，你香港百幾年的殖民統治完全沒有國家觀念，這個是我們的罪、我們的罪。接著呢、就是回歸前香港是屬於西方 體系的一部分，回歸之後呢、就是、會 被吸納入中國的軌跡裡面，西方社會呢就自然會看不過眼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呢就自然會盡量咧係去喺香港嗰度咧就搞震啊！咁再加上咧，即係呢個中國而家崛起啦，西方要利用香港嚟顛覆中國啦，等等。即係呢啲咁嘅，即係我都接觸過唔少呢啲即係落嚟收風嘅人。 係， 咁佢哋收風同佢傾兩傾咧，佢就會彈出呢啲咁嘅睇法俾你俾你嘆。咁即係説明佢哋嚟收風的時候已經帶有一些錯誤的或者係話偏頗的觀點嚟接觸香港社會。咁嘅時候咧，佢自不然咧就係話係有啲事實佢睇到，有啲事實佢自己的意識形態係自然地排拒咗 寫報告的時候。 咁、所以咧就呢樣嘢咧就係一個很大的問題。我都跟他們說過很多次，你們不可以帶著這些偏見來香港做調查研究。第二呢就是個體制問題。我曾經即接觸過一個，他都說他只是處長級的人。 哇，都 幾高級、啊、 都 是13級幹部以上的人才是什麼呢、他都告訴你，以他那級的人呢，他要份報告要去到政治局常委 個辦公室嗰度嘅時候咧，佢大概仲要經過六七道關卡。 係。 佢每一道關卡咧，佢都會篩咗啲嘢去。 係。 跟住咧篩到去最後嗰個報告去到政治局常委嗰級嘅時候咧，可能已經完全係磨到即係平平滑滑噶啦。咁啊，舉一個例，佢曾經喺報告入邊寫話香港。對我哋嚟講係一個我哋面臨一個新嘅挑戰， 係 咁佢新嘅挑戰係都係好 neutral 啊，好中立啊，冇話好定唔好啊，啊總之一個挑戰，但係唔得上一級嘅時候，報告上到一級嘅時候咧，挑戰呢兩字要抹咗佢，改為咩咧？新嘅課題 ，OK， 咁變咗嗰個問題嘅嚴重性咧就降咗咯，係嘛？由挑戰。你要挑戰，你就要認真對付啦。新嘅課題已經係即係成個問題嘅嚴重性咧，相對就降低咗啦。呢個課題就嚇咁，如果逐層都剝咗啲比較即係靈覺、比較有靈覺嘅觀點嘅時候咧，咁你去到最終，咁咪冇曬靈覺咯啲嘢。即係每一級都會曬 second guess 上一級要嘅乜嘢嘢。咁呢個係一個問題。仲有一個，我覺得更大的問題就是寫報告的人他自己要顧全到這份報告會不會觸動到最高層之間那個權力的鬥爭的事情，如果你觸動到的話你是大鑊。我有一個很實際的例子，但我不方便說、 okay. 我不方便說，可不 可以隱喻一點、 一個很具體的例子、okay. 但我不、 okay. 在這裡我不可以說， 明白 這個他因為寫了一份好實質嘅 香港 報告，係導致香港嘅一啲重要嘅人士嘅咩嘅變動。咁、結果咧，因為觸犯咗另一個陣營嘅利益嘅時候咧，呢、這個人咧到而家都係喺監獄入邊。 He is in trouble。 咁所以咧，你睇如果一個係反映真實情況，而係導致一啲。政策的調整的時候呢，弊家伙，他可能他不知道幾時得罪了另一個派系的人。 是。 所以呢，我這件事不是我在這裡猜測的。曾經有一次有個人來找我。 是。 那麼他點名要找我的。 啊，那麼對面。 為什麼呢？因為我寫過一篇文章。 是。 就在梁振英當選，但係未正式執政嘅時候， 即係2012年啦嚇。 2012年五月， 係春夏之間啊，有 佢係3月當選嘛，佢執政係7月嘛。我喺5月嘅時候寫一篇文章，我就分析我斷言梁振英任內香港必然出現重大社會動盪。 哇，咁準啊！ 我嘅文章嘅題目就係話震盪在前，請大家。坐穩，我的文章就是這樣。咁呢個人咧睇完我呢篇文章之後咧，嗰陣時梁振英開始出現問題，佢走嚟揾我，就話要我詳細解釋點解即係我可以咁判斷梁振英任內會出事。咁因為嗰陣時已經係果然係出事啊嘛，因為 UGL 事件已經出咗嚟啊嘛。 係。 咁嘅時候咧，我就話佢問我點，我話長痛不如短痛。 哇！ 咁咧，佢就話咧，佢跟我，佢點同我講咧？佢話：哎呀，更換特首唔係話換就換，係牽涉到上邊方方面面嘅利益。 嗯 啊，咁我明白啦。 哦，咁啊， 即係話咧，即係話，縱使下低啲人提咗啲意見上去，但係牽涉到各方面利益嘅時候咧，都係無能為力。你譬如今次都有人。落嚟即係話問點算啊咁樣，咁佢好得意，佢話你可以提任何意見，但係你唔好提撤換特首。 哦 ，OK。 咁我話喂，咁你唔撤換特首， okay. 你提咩意見都冇用啦。 係 係嘛？咁所以咧，即係話好多嘢咧，即係你話佢唔知民情， 其實不是不知道，佢有啲當然有啲實質嘅深層次嘅嘢，佢哋會由於佢哋嘅 preconceived idea 係錯嘅時候咧，佢哋會係反映一啲錯嘅嘢上去。但係縱使佢有啲嘢係啱嘅時候咧，反映上去係真實情況嘅時候咧，你都做唔到。譬如邊個唔知道而家林鄭係最大嘅罪魁禍首啊？佢你盲嘅都知啦，佢咁多人嚟收風，一定聽到啲意見㗎。但他提了上去是不可以提的，你明白嗎？他提上去之後，我不知道自己何時會大禍，因為上個人就說你不要，你不要意見都可以提，但你不要提說撤換特首，好，那你沒計了，就 喂，那好了，特首呢，即係我都唔相信馬上會撤換嘅，咁但係下邊佢嗰班咧，嗰啲問責官員啊，呢個鄭若驊、李家超等人啊，即係換嘅機會大唔大咧？ 唉，梗係會。你話唔撤換特首， 而家逼鄭若驊繼續做落去喎。 我覺得都係遲早嘅問題。我唔覺得。即係北京，即係可以 afford 咁樣樣香港會亂落去。即係雖然啲人講到北京，講到香港而家好唔重要啊，要靠大陸啊咩，我唔 哦呢啲自欺欺人啫。 唔係， 我覺得自欺欺人。即係有種講法，大陸咧有十分一嘅人係覺醒嘅。前年有本書叫《中國沛而不崩》啊嘛，裏邊咧呢個大陸作者經濟學家佢話大陸。有十分一的人是覺醒的，不過他們不夠膽開聲，即是是不是這樣？如果是這麼不重要，就一國一制咯，你又不夠膽嘛。跟住落去會怎樣呢？你推測，即是現在即發展到 正路波呢，就是撤回林鄭，然後呢就由一個新的人呢來重新組班，就不會說是要炒，即係唔會話由林鄭嚟炒呢班人啦，係咪？即係你撤換一個人，你就可以名正言順由新班子咧嚟改組嗰個內閣。然之後咧，這個人咧為咗要立威咧，佢就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就呢樣嘢係八成香港人嘅共識。咁如果佢係夠膽話我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馬上八成人嘅。 民望 就係 俾佢 去咗去嗰度啦。呢個係即係黃道之計，即係好過咧。你而家係死諗住阿林鄭之後，要用種種即係好一個大話冚一個大話， 係 之餘咧，仲一嗰啲措施一個比一個辣嘅措施嚟攣落去嘅時候咧，咁你係整死香港嘅喎。 嗱，有樣嘢咧，你話一個措施第一個措施咧，佢又做多樣黑人憎嘅嘢。雖然早排啲人提啊，叫監師會啊，監察嗰啲黃絲教師、泛民教師嘅會啊。咁早幾個月咧，之前都有人提過啦，即係唔知民建聯還是工聯會提過嘅。而家好似梁美芬都提過嘅。咁而家咧。就楊潤雄咧，尋日啊，話人哋記者問佢啊嘛，有批學生同埋教師俾人拉咗喺上水啊嘛，咁咧佢就話，如果教師係即係被捕嘅 ，OK， 就要跟程序處理，咁要停職。如果佢咁樣講到咧，就為佢失去咗教師界嗰個支持 ，OK， 因為喺你而家咁樣做法咧，就鼓勵包括。教師的同事啲教師咧，以及咧啲學生係舉報啲老師嘅，因為話啲老師煽動，邊個知道老師煽動啊？唔係啲學生篤出去，或者佢啲同事篤出去，鬼知啊！你而家造成一個篤背脊文化咧，係令到啲打工仔係好興嘅，越嚟更加越失民心。早排喺話泰國泰裏邊嘛，整個篤背脊嘅機制啊嘛，篤邊個人係參加個示威啊嘛，咁呢樣嘢繼續落去咧，你。會令到香港更加不安樂啊！你猛上成日講話止暴制亂，講到尋日都話止暴制亂係首要任務。如果你想止暴制亂，你就要啲人咧就冇咁興。你再搞篤背脊機制出嚟咧，即係人就越嚟越興。What do you think？ 止暴制亂首先要揾出個亂源。 係， 大家都清楚今次嘅事件個亂源就係林鄭。第一責任人是林鄭，第二責任人就是 佢個班子個行政會議嗰、那個嗰、那個班子，因為佢哋係 endorse 阿林鄭咁樣做噶嘛。第三個亂源咧就係建制呢、這個整個建制派，即係嗰個立法會入邊嗰班建制派，因為佢哋咧係俾林鄭一種虛假嘅實力，即係話佢票數加多， 足夠票嘅， 掌握呢個大票數嘅大多數，林鄭過硬啦啲嘢。嗱，呢個就係一個虛假嘅信心。 嗯， 好啦，再有建制派呢、這個喺呢個基層嗰度咧，十八區區議會主席聯名話支持林鄭，就塑造咗一個虛假嘅 民意 嘅基層嘅民意。嚇，咁呢啲咧，呢都係亂源之一，啲全部都係亂源。你要止暴制亂，你唔去處理個亂源。就將個矛頭指向反抗呢啲亂源嘅人，咁你話係咪完全顛倒是非黑白？好啦，你話篤背脊呢樣嘢，如果真係要止暴制亂咧，就真係要懲罰梁振英，因為梁振英咧就不斷慫恿人去舉報 啲教師， 又舉報教師，甚至乎咧慫恿啲菲傭引用 係 去舉報佢哋嘅主人，即係呢啲係完全係中共嗰套文化大革命，唔止文化大革命啦，係建 係佢以嚟 佢解放一四九年以嚟嘅所有所做嘅嘢嚇，呢、這個篤嗰個背脊，嗰、那個篤嗰個背脊，連好朋友之間都互相篤，你譬如最出名喺文人之中咧，就係胡風嗰單例子啦。篤為咗篤呢個所謂檢舉嘅胡風，搞到成幾百人。 胡風反革命集團出嚟， 跟住咧你睇好文人，本來係好朋友啊，黃苗子同埋聶耕奴。黃苗子同聶耕奴兩個本來係好朋友，結果咧就係話黃苗子去檢。去篤阿聶耕奴背脊，搞到佢係坐好多年監。咁呢啲嘢咧就係喺人際關係係造成好惡劣嘅倫理嘅關係。咁你而家你梁振英竟然即係喺度執起呢啲咁嘅即係共產黨嘅垃圾咧，走嚟香港咁樣喺度將佢發揚光大，搞到香港永無寧日。所以你呢啲咪就係亂源咯。咁你止暴制亂，你就要揾到亂源，制止呢啲亂源啊嘛！你點可以話即係呢啲亂源你唔去處理，然之後就針對老百姓嘅反抗嚟止暴制亂咧？係嘛？你要知道，我成日話呢個肢體嘅暴力，你係睇得到嘅。你係好容易就係站喺道德高位去譴責嘅。但係呢啲制度嘅暴力咧，你睇唔睇到咧？制度暴力所造成嘅傷害係咪遠遠大過即係呢個肢體 嘅 暴 力 咧？係嘛？你淨係譴責即係群眾喺 街頭嘅衝突， 喺街頭嘅衝突啊！你唔去檢討你整個制度、你嘅政策、你成個班子嘅問題，咁你叫呢個老百姓點服氣咧？所以止暴制亂，唔該你。第一件事炒林鄭魷魚， 你講到制度暴力啊，牽涉個政制嘅問題咧，其實好深奧噶，好多人唔明噶，讀過好多書都唔明噶。程生，我話聲俾你聽，啊呢樣嘢我嘗試解釋過俾我啲朋友聽，好簡單啫。翻到公司，你老細嘅權問大過你，你同你老細唔係平等噶嘛？佢哋都未必明白，或者喺我面前扮唔明啦。Anyway。仲有一樣嘢，成日咧大陸就叫香港咧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啊嘛。咁你而家咧對三間大學嗰啲撥款又話抽起佢啊嘛。其中包括醫學教育嘅撥款啊嘛。喂，你即係想點？你想懲罰啲醫生、護士、醫護界啫嘛？喂，你依啲嘢，你講一套仲另外一套喎。大陸日日講話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喎，你而家林鄭點啊？你香港你抽起嗰三個撥款喎。你算是怎樣？你講的已經是沒有人服你的，你講 你講一套完全做一套啊。But anyway， 我今晚阻咗阿程生好多時間啦，仲有好多嘢問啊，包括而家中共咪錯過兩機啊，係啦，夜啦夜啦，已經遵從要求咧，我已經將每一節係縮短咗少少噶啦。阿程生住得好遠嘅，嗱，多謝阿程生。咁咧，我哋嗰個轉數快嘅咧就係26296400，26296400，請你哋踴躍支持我哋。亦都咧，如果你唔用呢個方法，亦都可以喺 YouTube 叮俾我哋啦，或者咧喺寄支票嚟咁啊。我哋嘅支票抬頭應該點寫，同埋我哋地址咧，你每上我哋每一格菲林咧，每一格咧都係有出現，都睇到噶啦，好清楚噶。咁多謝程生啦 ，OK， 其實好多嘢想請教你嘅 ，OK， 下次再叫你 ，Stay， 拜拜，同我哋嘅觀眾，拜拜。